二，绘画，一。 你看见和子了吗？ 没看见，你进大厅去找他吧。二， 和子，买到票了没有？ 还没有呢。 快到南边六号窗口去买。 买两张去上海的票。 要哪天的？ 明天的有没有？ 卖完了，有后天的，要不要？ 要，我想白天到，买哪次好？ 买13次吧。要硬卧还是软卧？ 硬卧。 三， 到北京的飞机票有吗？ 3天以内的都没有了，你应该早点预定。 我有急事，帮帮忙吧。 你等等，我再查查。真巧，有一张15号晚上8点的退票。 我要了，这是我的护照。请问，从这儿到北京要多长时间？ 1个多小时。 几点起飞？ 您看，机票上写着14:05起飞。 四， 小姐，您的钱包忘在这儿了。 太谢谢你了。